第四课， 一，绘画。 你学习什么？ 我学习汉语。 他学习什么？ 他也学习汉语。 汉语难吗？ 汉语不难。二，生词。 学习什么？汉语。他难，他们问问题，回答对。 三，韵母。 弯温汪翁约冤晕 弯温汪翁约冤晕五练习一四个声调 薛学雪血学习 身神审甚什么 鱼鱼雨玉汉语 温文稳问问 提提提提问题 灰回回会回答 堆堆堆对对 二变音 居丢举酒曲秋曲求 七秋去秀玩王温翁 冠广宽荒 君君权权三双音节词语一第二声加第一声 国家圆规楼梯毛衣 二第二声加第二声 团结同学邮局篮球 三第二声加第三声 牛奶啤酒全体游览 四第二声加第四声 学校学院寒假愉快 五第二声加轻声 朋友葡萄馒头别的 四朗读短句 我问问题你们回答 对不对 对了 不对 你学习什么 我学习汉语 他学习什么 他也学习汉语 汉语难吗 汉语不难